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节目开场的歌曲来自范玮琪，当年在《爱情白皮书》当中有过声色的演出，但是却配唱了一首非常棒的主题曲《启程》。最近常常有朋友跟我讲说，他们越来越不能够接受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吧。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让一些新鲜的东西可以在脑袋当中稍作停留，如果经过判断之后觉得那是不好的，再选择离开。继续的歌呢，这是不算太新也不算太老的作品，但是呢已经让很多人能够欣然接受，来自歌神张学友，《如果爱》。

昨天风吹动的夜晚，就在我身边，我所有的朋友，岁月让我们一边的沉默，没有人再会谈论明天，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可如今这真实的生活却演奏着那纷乱的节奏，好像战争，这对手是自己，至少我现在已绝不会逃避，那理想的彼岸也许不存在，我依然会走在那旅途上，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这真实的生活却演奏着那纷乱的节奏，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到如今它再一次响起，又飘荡着在我心里， 把时间往前推一段时间，听到还是冷酷时代的许巍。那个时代呢，他愿意把一些心里面的真实感受告诉大家，哪怕这些感受让人觉得绝望。但是现在的他呢，懂得把明朗的一面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我觉得阴暗的那个年代当中，我们更容易看到许巍把他对于生活和对于自己的判断清楚地写在歌曲里面。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九月，而继续回来要听的下面的歌曲呢是来自苏芮，他的风格很多变，有人说他开创了华语女生摇滚的时代，也有人说他在抒情歌曲的演唱呢每一句都贴近你的心。这首歌的名字叫明天还是要继续。 对于成长的往昔，我有太多的眷恋，但我从来不叹息，我不反对你哭泣，为你曾经失去的，但我却毫不迟疑，我不想学习浪费生命，只一别忘了

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追逐陈绮贞的作品。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陈绮贞的成名作之一，叫做《还是会寂寞》。我想呢，她之所以会被大家接受，一个是因为她干净的嗓音，另外一个就是她歌曲当中所表达的贴近于大家生活的那种状态，或者是那种亲切感。下面的歌，郑伊健《心如刀割》。 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能够接受我对你真心感受？我爱你，可是我说不出口，因为不该扰乱你的梦。你已经拥有你幸福归宿，凭什么我还在这里奢求？哪一个男人不渴望拥有一份真心在你的乱游？看着你，想着你，心如刀割，我还能做什么？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能够接受我对你真情感受？我爱你，可是我说不出口，因为不该扰乱你的梦。你已经拥有你幸福归宿，凭什么我还在这里奢求？哪一个男人不渴望拥有一份真心在你的乱游？看着你，想着你，心如刀割，我还能做什么？我对你真情感受，我爱你，可是我说不出口，因为不该扰乱你的梦。你已经拥有你幸福归宿，凭什么我还在这里奢求？哪一个男人不渴望拥有一份真心在你的乱游？想着你，想着你，心如刀割，我还能做什么？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的歌曲，希望可以在路上的你感觉到好的心情。 我知道我们摸着不到，我就是想你。

市住建委28号对外披露，本市自住房、公租房的申购、配租政策都在研究优化，其中自住房将不再面向有房户销售，同时不允许3年内有房屋转出记录的家庭申购，公租房也正在研究制定降低准入门槛，抬高租金补贴。同时，为了有效促进中心城区人口疏解，打造和谐宜居环境，十三五期间，本市计划在昌平、房山、大兴和顺义四区完成40000套棚改安置房建设工作，用于对接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安置工作。记者获悉，这40000套安置房将在今年取得关键进展，目前计划2017年上半年完成规划调整工作，力争今年开工。房山网消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期推出房山人力资源大讲堂系列培训活动，此次培训是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针对房山区人资力量弱的特点量身定做的，培训将邀请高含金量的老师进行授课，清华大学金牌教授、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行业内权威专家等，解决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难题，并且免费学习、免费吃喝。培训活动每季度2次，持续1年，开班仪式将于3月4号举行。此次培训对象是房山区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人力资源从业者们，授课地点在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5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我不